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广播连续剧《普通人家》第三集，根据李宝群的话剧《父亲》改编，策划单义杰、姚显辰，编剧陈继忠、姚显辰，编辑张九卿、方南，导演陈光、金杰，录音东升、亚堂，监制王然、贾国志，总监制海清、扎娜。 玲儿，你回来，你又要干啥去啊？ 你能不能不啰嗦，我有事儿呗。 行啊，大学士，工作没成，去你妈这个能耐个舰长哦。你还有别的本事吗？ 我 真整不明白，你有啥资本挑这选那的啊？你上个大学你就不知道北了你啊？那过去找工作那得讲究做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那你说对的，那得做片瓦，让你盖哪你就盖哪。 可我不是块砖，也不是块瓦，我是个人，是人。 哎呦哎呦哎呦，我知道你是人呐，我把你养大成人的。 爸妈，对不起，我不想让你们伤心，可我就是不想对付，不想凑合，我只想找最适合我、最能发挥我自己的地方，这也错了吗？爸，你不觉着你这条观点都过时了吗？过去的人都像是一根根的火柴，给放在又老又旧的火柴盒里，什么时候滑都得靠别人，要是火柴盒潮了湿了，人也就废在里头。 你 爸，现在时代变了，每个人都可以充充分分的燃烧一回，你们把我养大，培养我大学毕业，我不想就当块砖，就算是当砖我也不去电击窝，我要放在天安门上，放在长城上。 你给我回来。 小玲啊， 你个小丫头子我老了啊，我不中用了，是不是啊？我是老火柴杆了，我潮了湿了。 哎呀，老头子， 你站起来。你小子鬼鬼祟祟，你哪儿站去啊？ 我出去一小会儿，有点事儿。 杨二强啊，杨二强啊，你他妈不傻不笨，不缺胳膊不少腿儿啊，二十好几的大小伙子，你还能让爹妈养你一辈子？你把车子给我放下。今儿个你过来，你就给我站这儿，哪也不行去了。 哎呀， 你站好了，好好想想以后咋办，啥时候想好了啥时候进屋。 哑巴，你这也太不人道了吧！你没看下着雨呢吗？你让我进去再说。 你就不行，不行，你就给我站到雨里头。 哎呀， 让雨浇浇你，你好清醒清醒。我告诉你啊，你手拿出来，你立正。 哎呀，你看， 你给我立正。 哎呦，行， 我站好了。 猴子， 我不说话，不许你挪地方。 爸，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啊？ 咋的啊？ 你要是那种有能耐的爸爸，给我找个好工作，我至于像现在这样吗？我， 你说啥？ 你知道外边怎么说你这种爸爸吗？一等爸爸没牵挂，儿女想啥就干啥；二等爸爸打电话，儿女工作也不差；三等爸爸跑上又跑下，送点礼也能安排下；四等爸爸没能耐，只会待在家里骂。你就待在家里骂骂我行吗？你 呀，你 好你个混小子， 我他妈这回还不骂了，我打死你得了。 哎呀，老头子，你骂你看 我，别介， 今儿个你这个四等爸爸要教教你怎么当工人。 哎呀，老头子， 我没能耐呀，我啊，我是四等爸爸，你他妈几等儿子你啊？啊，你三十来岁了，你靠个四等爸爸养活，你纯他妈是个等卖品。 老头子， 哎呀，老头子，哎呀， 你这是干啥呀？哎呀，都进屋去。 哎呀，有话好好说。 你一边待着，啊，你就让他在外头站着，你就站着，你不站着， 哎呀， 我没能耐啊。我没能耐呀，我呀，嗯，我这一天到晚，我这为谁呀？我就是，嗯，我他妈老了老了，我弄了个四等爸爸，我啊，哎，我四等爸爸呀，我呀， 老头子 啊， 哎呀，老头子，快进屋歇歇，你心脏不好，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这么大的雨，淋出了毛病咋办呢？啊，小强，别伤你爸心了，你就站一会儿啊。妈求你了，你爸他有病，你认个错啊，你去呀。 不，我就不。下吧下吧，你他妈把我交头吧。 强在冷风秋雨中站了半天，任谁叫也不进屋。到了晚上，他在院子中消失了，夜里没回来，第二天也没回来。直到第三天，杨家老太太发现包里的3000元钱不见了，家里才明白二强是拿上钱离家出走了。靠父母靠工厂的二强，在经历了这一次痛苦后，毅然决然地到社会上闯荡去了。又一个儿子背叛了，老杨头气坏了，不住地大叫要砸断二驴子的腿。可是到哪儿去砸呢？老大走了，老二也走了，一个父权家庭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即将崩溃，这日子可咋过呀？ 卖报，广播报嘞，广播电视报，晚报，卖报嘞。 大姐， 求报。 大姐，你这是干啥呢？ 呀，小玲啊，姐在卖报呢。 卖报 啊？哎，玲，是在就业中心吧，真挺办事的，他们联系了好多家单位安排我们下岗工人，这不安排我来卖报纸。 是吗？得，咱家呀出了个报嫂。 小声点你。 你说说，我大哥出门这么多日子也没个信儿，爸天天晚上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还起来，再加上二哥走了也没信儿，爸挺惦着他们的。哎，那姐夫也没和你说啥呀？ 没有啊。哎呀，生意上的事儿啊，你姐夫他不愿意跟我说，出了门了也不怎么往家里打电话呀。 你和姐夫到底怎么了？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你跟我说实话。 哎，玲儿，将来你的对象一定得找好。行了，有些话姐以后再告诉你啊。 对象？姐，对象这个问题等我到了深圳再说吧。 什么？深圳？ 嗯， 你要去深圳呢？ 是啊，我已经决定了，等外语考完级我就到深圳去工作。大姐，那我先走了。 哎，你卖报嘞，日报、晚报、广播报。 哎哎，来份电视报 啊。拿好啊。 啊， 哎，这找你的钱。 哎 呀。 姐， 这烦人你！ 是我是我，我在那树后等了半天了。刚才小玲在那儿，我没出来。 讨厌， 姐。 小强， 哎， 这么多天，你跑哪去了你？ 啊， 我你不知道爸妈惦着你啊？ 哎呀，看见爸妈在那卖肉串呢，不用问，身体肯定没啥事儿。 强啊， 啊， 你这手咋的了？啊， 我咋没？ 这咋血丝呼啦的呀？ 没事儿。 在外面干啥了你啊？你跟人家打架了你啊？ 哎呀姐，你咋不往好里想我呀？ 那到底咋回事啊你？ 我就和那个二子和小六子他们合伙包了活、 啊、 就是给那个高僧就是给那个大楼刷刷外墙面啥的。 什么？ 姐，老好玩了，那爬上爬下的挺适合我们。 强啊， 嗯， 你是说你就吊在那个大楼外面用刷子刷大楼？ 哎哎， 那可是玩命的活啊你啊， 那挣钱也多呀。哎姐，我发现只要你拉下脸想去挣钱，有的是活找你干。 也可是 这段日子我比啥时候活的都踏实。 强， 嗯， 懂事儿了。 走了姐，现在这时间呢就是嘎嘎响的老头票，走啊。 强终于露面了，可又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而大强呢，却一直没有音信。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实做父亲的又何尝不惦念呢？ 妍妍， 嗯， 你咋一个人在这儿吹口琴呢？啊， 姑，我爸啥时候回来呀？ 啊，快了吧，妍妍。 嗯， 咱进屋吃饭吧，爷爷奶奶都等着呢。啊， 嗯。爸，是爸爸回来了。我知道，我一吹口琴，你准回来。 大强，你可回来了。 嗯， 孩子想你想的可厉害了，天天蹲在这门口吹口琴等你。 姐，姐夫没来过。 出门了。 哦。 大强啊，你一直不回家，是不是生意上出啥事儿了？ 没，是事儿多，一直没忙完。我还得找姐夫帮忙。 那进屋吧，爸妈都在家了。啊， 嗯。 大强呀，你可回来了。 妈， 爸，你站下。你是谁呀？谁是你爸呀？ 老头子，你这是干啥呀？ 爷爷，这些天你不是一直在想我爸吗？ 胡说。 嗯， 这我啥时候想他了？我早就没儿子了，没了。 老头子 一个都没了。 你可真是。 得了爷爷，我爸回来了，你心里呀肯定特别高兴。爸爸，你快去给爷认个错。嗯嗯，爷爷，我替爸爸给您行礼认错了，啊爷爷。 哎，养了一堆呀、啊，都不如个孩子通情达理。 哎呀，行了，你别耍了，老头子，你没见大强都喝醉了，站都站不住，要闹、你得等他酒醒了再闹哦。大强， 嗯， 快回屋歇着吧，啊， 嗯。 老杨头没有闹，接连几天也没闹。他不理解下岗，更愤怒儿女们的背叛。但他毕竟生活在经济改革时代，阵痛过后，他的心灵也开始发生被动的缠变。他发现儿子大强从回来后就天天喝酒，估计着大强心里一定有事，于是决心弄个明白，即使帮不上大忙，至少也能出出主意吧。 大强啊，你过来陪着我一块儿喝两口。嗯， 爸。 嗯， 姐夫再不回来明天我就走了。 我说你小子这趟回来这个酒量可是见长啊。连着几天你都没个话，要走了也不想说说啊。 是啊，有啥事别在心里憋着，给你爸叨咕叨咕呗。 嗯， 其实也没啥。 嘿嘿，我可是一直想听你的白话白话。你过来过来呀。花生米老白干，你这个不称职的四等爸爸陪着你喝一口。天大的事儿，边喝边唠。 爸，生意上那些烂事儿你知道不知道也没啥用。现在这人咋连笑都是假的呢？敬烟敬酒称兄道弟，可桌子底下埋着地雷，椅子下边竟是坑。 过去啊有个把的诈骗犯那就是大案子 啊， 可现在你打开报纸，哎，净他妈这路事儿。大强啊，别瞒了，这些天我也看出个大概齐了。 爸，我那 别忘了我是你爹啊，小时候你跟小二子一块蒙我的钢镚，我哪回让你蒙成了啊？这你快说到底咋回事，竹筒倒豆子，痛快的。 爸，我对不起厂子，对不起大伙儿。哎呦，我是真想自己打我一顿呢。我 出啥事了？ 那一路上啊，我吃在火车，住在火车上，我连撒尿都跑着去呀，就怕出事儿。可货到了厂里，李工说只有一部分是进口的，剩下的都是冒牌的劣次品。 那你当时没看货呀你啊？ 我， 爸，大强， 哎呀， 整 姐夫， 我一下火车就赶来了，事儿我知道了。哎，刚跟孙胖子通了电话，我把他骂了一顿，这家伙我也没看透他。 大成来了。 哎妈， 快坐快坐，也喝两盅。 哎呀， 来来， 你光骂孙胖子有啥用啊，能把假货退回去就行。 爸，这事难办了，孙胖子这小子他不承认发回来的货有一半是假的。 哎呀，货就在那儿呢，你叫他自己过来看吧。 可人家说是你亲眼看的货呀，又在验收单上签了字付了款，当初是假货，你凭什么签字付款呢？ 我， 哎呦，大强啊，你咋的也得把那货都得仔仔细细的看上一遍吧。 他们把那个进口的给我看了，就拉我去喝酒，让我签字验收。 你看看看看， 你是真糊涂啊你呀、啊！ 爸， 哎， 我寻思那样品看了，又是姐夫介绍去的，他怎么能蒙我呢？ 谁介绍的？也得先看好货再付钱呢，这是做生意的常识。现在人家说了是你把进口钢转了手，带回去劣次品，回去要从中赚一笔呢。你看看 他那是血口喷人，那钱呢是大伙的集资款呢，大伙信任我才。姐夫 啊， 还得再帮帮我。 大强啊， 啊， 你和那帮人熟，你认识人也多，你得帮大强想想辙呀。啊，大玲啊， 哎， 你给我倒杯水，快点。 哎， 现在这事儿难办呐。 大成啊，那你就别喝了，马上和大强去找那个姓孙的呀。那说啥不也得想个办法吗？ 你知道咋回事啊？你跟着瞎掺和呀？他把字签了，钱付了，货都拉回来了，人那边不认账，我有什么办法？ 爸，我和孙胖子的交情啊也一般，这事儿啊我只能打打电话，我看希望不大。 孙胖子 啊， 是不是来过咱家那个矮胖子？ 对。 你是不是跟他搞什么鬼了你啊？ 哎，大玲，我 没边没样的，你别瞎说。 好，我不说，我不说。可能或是你联系的吧，这事你不得负责吗你啊？ 你说啥呢？我负责？我咋负责啊？我咋负责？爸，我看见他们我就来气。我也是从集装厂下来的，可我一天没闲着，玩命的干到了今天呢。你们呢？啊，你杨大玲，下岗这些天找个工作，你看你这个进废的，二强更完蛋，饭来张口，花钱伸手，这个家呀，真不知道他是爹还是爸是爹，这都什么年代？可你们呢？靠靠靠，靠完了国家，靠厂子，靠完了厂子，靠父母，靠完父母，靠朋友，靠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就这样，你们不受穷，谁受穷啊？哎，行了，我那边还一大堆事儿呢啊！这年头，自己的梦，自己圆吧。 大成啊，他大姐夫， 你叫他干啥？ 这可咋整？这几天我就觉着要出事儿。大强啊，要不咱和厂头说一说，回厂子去吧。明天妈替你去求求赵厂长。 本来啊，我还想指望指望姐夫，现在我才明白，啥都不能靠任何人，只能靠自己。爸，我把我那套房子卖了，值钱的东西也卖了，还管朋友借了笔钱。 大强了， 我想 大强，这么说你连家都没了啊？ 明天我就走，我先去给厂子买新的原材料，然后上北边去找孙胖子。妈，家没了、以后我治，钱没了将来我挣，我杨大强就是不想这么倒下呀。这些天哪，我和彩钢厂已经连在一起了，那才是真正的生活，真正的活着。就是觉着对不住莹莹，她没家了，只能在这儿。 爸，我不怪你，你以后别再喝酒了。 好，爸爸答应你，从现在起我滴酒不沾。 行啊，是条汉子。刚解放上夜校那功夫啊，军代表给讲课，说是毛主席说的，工人的工字儿，上边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咱工人就是顶天立地的人。咋的了？下了岗了，咱工人就不顶天立地了。天没塌，地没裂，是沟咱过，是坎咱爬。这些天呢，我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啊，我就合计，你说，自打解放到现在，咱们国家这是遇上多少坎儿啊？咱工人不都跟国家一块挺过来了吗？眼下呀，咱们这是遇上一个大坎了。哎，怎么弄？爸老了，可爸不糊涂，我明白呀。改革也好，下岗也罢，说了归期啊，都是变着法的要把咱们这个国家往好里头整。 那咱还说啥呀？嗯，既然咱们工人命中注定得遇上这个时候，摊上这些事儿，命中注定得由咱们工人挑起这个担子，闯过这个关口，那咱们就啥话别说了，咬牙挺起来，断了后路，往前趟吧。 爸， 哎，老伴儿啊， 哎， 你把咱们攒那个钱都拿出来， 哎， 都拿出来， 哎，老头子， 哎， 给，都在这儿呢。 这是今儿个卖的，钱儿不多，一块儿都拿上。 爸， 拿着， 不能要我， 拿着， 爸， 拿着你。要是还不够，咱们就卖东西，砸锅卖铁卖这个老房子。咱们老杨家不能做对不起厂子、对不起人的事儿，这是咱们的门风啊， 爸。 你起来，起来呀你啊。男儿膝下有黄金，你起来呀你啊。 大强，妈跟你爸一辈子，他一辈子都是穷工人，可有一样他让妈信服，就是做人的骨气、志气。 大强啊，姐也没啥能帮你的，这个戒指啊你拿着吧。 姐， 爸，这是我攒的，都给你。 大强啊，把这个你也拿上吧。 爸， 爸， 拿着 这对镯子，是你和妈结婚时的信物。 对，白头到老了，啥信物不信物啊。 爸， 拿着， 拿着吧。 大强啊， 哎， 照着你的心思往前干吧。啊，记住喽，别给老爸丢人，别给咱们这个工人村丢人了。 爸，明天我就走，何出命我也要爬过这个坎儿，你儿子逃不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普通人家》第三集，大姐由周红演播，小妹由王威演播，二弟由齐欣欣演播，母亲由赵金娥演播，父亲由宋国峰演播，莹莹由龚艳萍演播，大哥由高爱军演播，姐夫由张明亮演播。广播连续剧《普通人家》第四集，根据李宝群的话剧《父亲》改编，策划单玉洁、姚显辰，编剧陈继忠、姚显辰，编辑张九卿、方南，导演陈光、金杰，录音东升、亚堂，监制王然、贾国志，总监制海清、扎娜。杨大强再次踏上了创业的路，这回怎么样？是成功还是失败？老杨头心里没底。 但是儿子们只要有志气，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迷惘和失落过后，老杨头最终还是和儿子们沟通了，接受了他们的反叛，而自己也由一个老劳模变成了个体经营者，与儿子们走了同一条路。只是二强还让他生气，找是找到了，就是不回家。 这他妈闹人不闹人呢？二驴子这个混蛋玩意儿，影不见家不回，打人哎这么个破玩意儿，都不急，谁别急啊！我他妈一个卖肉串的，我安这破玩意儿干啥呀？我等着别人订货是咋的呀？ 你不接我接，真是！电话局，咱家电话通了。 这话说的不通他能响吗？不通， 真是。大玲啊， 哎， 快点给大成打一电话，让他们来给你爸过七十大寿。 哎嗨，妈 啊， 你咋忘了呀？那不都打发小玲去叫了吗？ 哎呀 你说这个二强子，我是不是白养活他了啊？我听说他回了好几趟了，愣是不跟我照个面。今儿个他要是不回来，以后再回来你也不行搭理他的，你听了没有啊？你、 不是老头子，你又来了。为了你今天这生日，我和大玲小玲都张了好几天了，厂子还特意让人给你送来生日大蛋糕。我可告诉你啊，今儿个你要是给我搅和了，我可不答应。老头子，咱可得说好了啊，不行你再跟谁发火。你呀就乐乐呵呵的好好过过这个生日，你听见没？ 过生日，过生日，那么都不回来，我过啥生日啊？我出去转转。 你别走远啊！ 我知道。 大玲，哎，你上小六子家去一趟，看看二强啊。 啊，爸。这么冷的天儿，你在这看啥呢？ 我看雪景，看雪景呢。 想大强了，他稍晚会儿就回来了。放心吧，爸，这次他准把事儿办好。爸， 哎， 这是给你买的围脖，给您的生日礼物。 你， 爸，这是我用卖报挣的钱给你买的。我真高兴啊，我又能挣钱了。昨天呢，我到邮局去给亮子寄了一笔钱，不知咋的，出邮局的时候我就哭了，我流了那么多的眼泪，好多人看我笑呢。 暖和啊，真暖和啊。这大风小号的卖报也不易啊。 爸，我走了。 哎呀妈的，都不回来，都不回来。 我回来喽。爷爷，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爸 啊， 你在这干啥呢？ 干啥？ 爷爷，快领爷爷回家。 爷爷生日快乐， 爷爷生日快乐。 你来了。 哎，来了。爸，我来给您老拜寿了，祝您老身体健康啊。 老头子，孩子给你做寿来了。老东西，咱不是说好了吗？ 姐夫，既然来了，那就进来吧。 哎，爸，三层的好利来，茶 尝尝干杯。大夫说呀，喝点葡萄酒对心脏有好处。妈，妈， 哎， 我爸走得早啊，这些年师父对我比对亲儿子还亲，七十大寿，我尽尽孝心。 哎呀，来了就好，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你 拿着吧。爸，您老还生我气呀？哎呀，大强那个事儿，我当时真是顾不过来。你看那段日子啊，我向别人讨债，别人向我逼债，搞得我真是焦头烂额。现在好了，我的生意啊又开始赚钱了。过一段啊，我安排你们二老一块到南边啊好好旅游一把啊。 哎呀，大成啊， 哎， 有你这句话，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是 不是啊，老头子？你说话呀！ 哟，妈， 哎， 家里安电话了。 啊，二强装的。 啊，爸，二强有钱了。 哼，他一个刷大楼卖苦力的，能有啥钱呢？ 哎，啊，是六子哥呀？啊，我是小梁。哎，哎，爸，我二哥想回来给你老做寿，可是又怕大喜日子惹你老生气。 你快快给我接。二强啊，你在哪儿啊？妈想你呀。 妈妈，你给我吧。六子哥，你快让二哥回来呀。啊，什么？好好，妈他们就在外边，大姐也在。妈，我去迎迎他们去。哎， 你说这个兔崽子啊，你回来就回来呗，你他妈的还来个火力侦察，这是把我当日本鬼子这是啊。妈，这个混蛋玩意儿，你说。嗯， 妈， 天哪！ 哎， 二强子 啊， 你这腿咋了？ 哎，没事儿，没事儿。 咋还叫你大姐扶着？哎，你快说呀！ 爸，这把不用您打，我的腿折了。爸，不孝的儿子给您赔不是了，给您祝寿了。 你快起来！ 二强， 你还不给我起来呀你啊？ 哎， 你这是咋的了啊？你和人打架了是咋的？ 没没没，爸。我就从那架子上摔下来，就把腿给摔折了。哎，医生说养养就好，养养就好。 小强，你受苦了。 妈，你看你整的我怪不得劲儿的。 我说你们都愣在这干啥呀？你快进屋去。 哎， 别在外头立规矩了。 哎，二哥，快进来，进屋。 搀着他，慢点儿。 哎哎。 嗯，二强啊， 哎，爸， 让爸摸摸你的腿。嗯， 哎，爸， 嗯， 你这手怎么抖得这么厉害啊？ 爸没事儿，爸没事儿 啊。 二强啊，你这个腿真没事儿啊？ 没事儿，爸。哎，爸， 嗯， 你看，这是我挣的6000块钱，您收下。 对的，你留着。留着以后娶媳妇儿吧，啊！ 呀，爸，我先得奉养老人，那结婚钱我再挣去呗。我和二子和小六子他们又合伙包了些新活， 哦， 等我这腿好了，我们接着干。中国的楼多了，哪够我们刷一阵子的？折腾了这一阵呢，我也明白了一条：人咋活着才有意思，钱从哪来才有分量。 二驴子。懂事了， 哎， 懂事了。 爸，我得谢谢您呐。 懂事了， 您那顿骂骂得好，那顿打打得好。每当在外边最累的时候，累得像条死狗似的，只要一想起雨夜里的那一幕，我就能咬紧牙关挺过去。爸， 嗯， 过去我没少气你，但我做梦都想和您说，您是世上最好的爸爸，这钱您一定要收下，要不我还出去站着去。 小子，小子，爸收下。 哎， 爸收下。嗯， 哎， 这不光是钱呐，是我儿子长大成人了啊。 哎， 往后啊，我也可以挺着胸脯去了。 哎， 妈的。 早知道这样，你说我早打你一通好了。 哎呀妈，你还打我干啥？ 你们爷俩这又是笑啥呢？啊，快收拾收拾，开饭了。 妈，我早饿了，有肉菜没？ 有，都做好了，就等你回来呢。 哎， 今天让你吃个够。 干脆吧，老婆子。 哎， 上菜开席。 哎， 边吃边等着大强子吧。 好，好，来来来， 我说 开席了啊。 来， 行了，别张罗了。 来， 谁呀？ 爸， 嗯， 来， 我先敬您一杯。 哎， 嗯， 慢点， 我先敬您一杯。 你怎么先敬我一杯干嘛？ 过完您的生日，我要走。 走，小玲，你要上哪儿去啊？ 深圳。 深圳？ 对，是深圳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产值在全国居前列的百强集团，那儿特重视人才，鼓励竞争，1000多个人当中才选5个。 这 我口试笔试都过了，一直想跟你们说。还怕你们伤心，趁今天日子说了，你们也不好生气。 深圳那可老远了，一个女孩子家 怕你们拦着，机票我都订好了，后天就走。爸， 嗯， 这段我试了不少地方，个体的、合资的、外资的，我算看明白了，这实力最雄厚的还是咱们国有大企业。船大掉头难，可他一旦调转船头，开足马力谁都追不上。咱家还是应该有人在这条船上。爸， 嗯， 你就让我去吧，我不会给咱们工人村丢脸的。我不干则已，要干我就干出最好的，说不定过10年本小姐就是这家集团的老总了。 行啊，小玲，看不出咱家还出了个女大侠。来，哥敬杨总一杯。 长大了，妈了妈的，全长大了。 老头子， 老伴儿，哎，别拦着，我批准了，我想通了，只要孩子们觉着在哪个地方能得施展，就让他们往哪儿奔吧。你说咱们俩这一辈子不就是盼着他们早点出息吗？是不？玲儿啊，你看着这杯酒，老爸把它干了啊。哎，爸这根老火柴杆儿，巴望着你着他一场大火呀。 爸， 哎，干了。哎呀， 妈， 都干了。哎， 我就是不放心你们。你们年纪都大了，爸你的身体又…… 爸没事儿， 以后也该我惦着你们了。 没事的， 你们多保重。 哎， 来，我也给大家倒杯酒。我给你老满上，妈，你也来点。 来来来，最后一个菜。 来，大玲，我也给你满上来。 不用你给我倒， 你 这， 妈，这些日子，大玲这脾气啊特别的大，谁劝都不行。来，大玲，咱俩共同敬爸妈一杯啊。 秦大成， 哎， 你这么演戏，你累不累？ 姐，哎，小玲， 姐，干脆把那事说了得了，我憋不住了。 小玲，今天是爸的生日，你可不许胡来。 可是后天我就走了，你这样我不放心。 小玲， 你不说我说。 小玲，大玲，小玲，你们俩说啥呢？出啥事儿了？ 爸妈，我大哥给我大姐来信让我看见了，假刚才那件事大哥已经查清楚了，是秦大成给孙胖子出的主意，让他先用酒把大哥灌醉，再让大哥签字付款，那笔钱的大头都在秦大成那。 小莲， 你这是胡说八道吧？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啊？ 你别装了。 爸，你 爸妈，大哥知道这事儿之后没敢告诉家里，他怕你们伤心，可他又担心我姐和他这种人生活在一起，他就写了那封信。 小莲， 爸爸， 莹莹， 哎， 来， 爸爸回来了， 这都是给你的。 哎，谢谢爸爸。 爸， 嗯，这是怎么了？ 大强啊，你说到底是咋回事？ 我说什么？ 嗯， 啊，那件事啊，爸，那件事啊跟姐夫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我又问了一下，那是孙胖子胡编的。姐夫从小一块儿和我长大，怎么会干那种事儿呢？ 行，别瞒了，我知道他干得出这种事儿来。秦大成啊， 你要还是个男人的话，就当着大家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吧。你能说那不是你做的扣，不是你下的套吗？ 哎呀姐，你这是干啥呀？ 大强， 你听我说。 我知道你是为我和亮子，可这么多年我忍够了，我让够了。爸，你知道这么多年他都在外面干了些什么呢？他为什么欠了那么多的债？他打麻将把什么都输光了，是靠借高利贷来维持着生意。就这样他在外面，亮子我得瞒着，回到家里我得跟每个人说他的好话，这都是真的。大玲，这些事儿你咋一直都瞒着妈不跟妈说呀？妈，我要和他离婚，我一个人领着亮子过，我谁也不靠。爸，您老不用惦着，我就用我自己这双手去挣钱，我就是拼了命啊也要供亮子大学毕业，我一定把他培养成才。 姓秦的，今天我逼了你。 二强，二强， 你别拦我， 你们都进屋来。 二哥， 进屋去。 爸， 去。 大成啊，刚才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嗯，你咋不说话啊？ 是啥你就说啥嘛！啊， 是我干的，我欠了不少的债，干了这么多年，眼瞅着就要变成空架子了，我急需一笔钱帮我喘口气，我必须弄到这笔钱呐。 那你就看准了大强。 对，大强他正好撞在我枪口上了，别人我不敢用这个办法。当时我顾不了那么多了，爸，这些年我玩命的扑腾，我喝了多少苦水，我才熬到了今天呢，我不能就这样沉下去吧。快淹死的时候我必须得抓住点什么帮我扶上来，不管它是什么我必须得抓住，这样我在生意场上才能重新的站起来。你别这么看我，别这么看我，生意好了，兜里有钱了，周围的人他就会认你呀、啊，他就会围着你转，你就会拥有一切，这是最实在的吧。我知道你要骂我，你骂我我听着，你打我我受着。 天哪，这还是那个秦大成吗？ 死了，那个秦大成早已经死了。我敬的太多了，我全都看透了，看破了。当工人那会儿啊，讲感情讲交情，可是你到外头还那样，他活不下去吗？现在不虎不变不蒙不诈，他能发财吗？我知道我走到了这一步，和这个家的缘分就算尽了，那我也得这么做呀。现在谁是爹呀、啊？钱就是爹，人民币就是爹，别的 吗？你小子好像是活得挺明白啊。嗯，我就问你一句话，这人字儿要是倒着写，他是个啥？你把酒倒上，倒上。我和你爸呀，从小一块长大，我们俩一块喝的拜师酒，又一块喝的他的我的成亲酒。他走的时候我是大醉了一场啊，到后来就是喝了 你的拜师酒，你跟大玲儿的喜酒。这些年你没挣钱的时候没少上我这来蹭酒，后来啊我也喝了你不少的酒，咱们就像亲爷儿俩似的，喝了多少酒啊。今儿个这最后的这杯酒，咱们把它干了吧。 师父，不给您跪下了，您老的好我一辈子忘不了，我来世再报答你。师父，我会常来看您的。 师兄啊，我对不起你啊。 爸， 大玲儿啊，爸更对不起你啊。 爸，您别这么说。 老头子，你得挺住，不能倒下。 你放心，我倒不下，我倒不下。孩子们呢，说句实话吧，我做梦都梦见咱们家过上了好日子，梦见你们一个个都有了出息。虽说眼下你们都有了着落，可往后这沟沟坎坎的少不了，不会顺顺当当啊。我真担心呐，就算以后你们都好啊，都有钱了，会不会变成像他秦大成这样啊？ 他们呐，他们谁要是像他那样，我先拿棒子削他。 爸妈，咱家最难的时候都过来了，往后的路该怎么走啊？我们知道，我是回来告别的，给爸过完生日我就走，我给老爸满杯酒。爸，这杯酒既是祝寿酒也是告别酒，彩钢厂啊要在外地建一个分厂，我过去了，今天晚上的火车。我提议大伙儿一块敬老爸一杯，祝老爸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爸， 生日快乐， 快乐，快乐，快乐。哎，孩子们，老爸快乐，快乐呀，快乐。哎，看看你们多好啊，爸老了抡不动大锤，握不了汉把，今后就看你们的了。你们可要攒足了劲儿，一步一个脚窝往前走啊。嗯，记住了，咱是工人，咱身上流着工人的血，到啥时候都别脏了工人这俩字儿，到啥时候都别丢了咱们工人的精气神儿。孩子们，今儿个老爸倒过来敬你们一杯酒。这杯酒啊是拜托酒送行酒，哎，崽子们别忘了你们的老爸老妈啊。我跟你妈呀到啥时候都给你们点着灯留着门。 爸， 杨家这个中国大地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家庭，经过一阵心灵的阵痛和凤凰再生的冲突与抉择，又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新支点、新出路，以一个不变的忠诚祖国的信念又支撑起一片新的家园。 让我们祝福吧，为千千万万像杨家这样的普通人家。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普通人家》第四集，父亲由宋国峰演播，母亲由赵金娥演播，大姐由周红演播，莹莹由龚艳萍演播，小妹由王威演播，姐夫由张明亮演播，二弟由齐欣欣演播，大哥由高爱军演播。这次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